今天刚发现，或者已最近，时刻都想想一个人，什么都不想发问，只想发梦，特别是你走近。应吸引的都不够吸引，心中反时针，皮肤都欠缺养分，只知道我在偷偷地为谁关心，找不到应兴奋的一点不兴奋，常孤单的男人，凭呼吸对你慰问，玫瑰的香氛，记住这一日吗？一天一分钟相遇，一点点一切记住，偏偏当你已不远处，迷你的心总有点未依。焦点太多，照样参加过，能开心的时刻无多，红酒想对我协助，但我很清楚，巨蟹的思想太多。一天一分钟相遇，一点点一切记住，偏偏当你已不远处，迷你的心总有点未已。消遣太多，照样参加过，能开心的时刻无多，红酒想对我协助，但我很清楚，开篷车应该两座，其实这一天我得一个。